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刀尖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过我往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几天的尚远跟您聊的叫东西南北同说相声，相声啊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早年间相声演员讲究流动，哎，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演出。您像下面这个段子的表演者张杰尧先生就曾经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张杰尧先生一名仗傻子，很多后辈的演员啊或者年轻的演员都尊称张先生为张傻爷。他是天津生人，后来呢几乎就过着流浪学艺搭班演出的生活，到北京到河南等地演出，尤其是在北京看到了万人迷的相声，特别的喜欢。他也是较早到南方去演出的一位相声名家，到南京到上海到苏州等地表演相声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比如说他和刘宝全等人到上海演出效果特别的好，非常的红。河南河北等地演出呢流动的比较多。1949年之后，那么当时的演员呢要相对固定下来。上个世纪50年代，张杰尧先生就在陕西西安市定居下来。很多相声老演员老前辈对张傻爷的表演非常的钦佩。这话要说到1961年，张杰尧先生应北京曲艺界还有侯宝林等名家的邀请，从西安到了北京，录制了几段精品的节目，由侯宝林、刘宝瑞分别为他捧哏。那么当时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由张杰尧和刘宝瑞合作的《九诗》，由于年代关系，录音质量稍有瑕疵，请您谅解。 您啊，过去有这么四个字，叫“九花财气”。哎，这个“九”字，您看。很好啊，哦，三点水一个有字，要不喝醉了有个称呼叫醉鬼， 哈哈，醉鬼， 哎，这个有字就对于这个差不哪儿去。 嗯， 喝酒的人是一个人一个脾气， 对， 一个人一个秉性。 哎， 有喝完了好睡觉的， 是啊， 有喝完了好笑的， 嗯， 有喝完了啊好骂人的， 这可不怎么样。 嗯，是骂人他都骂别人，没有骂自个儿的。 你想 有这个人吗？喝醉了，我可喝醉了， 喝醉了。 你瞧我像人不像人啊？ 嗯， 没有这么着的吧？ 没有， 他老说人家。 嗯， 还有这个喝完了酒啊哭，这最麻烦。 哦，喝完酒爱哭， 咧着大嘴哭。 哼， 你要在酒馆里头也好，您在饭铺里也好， 嗯，

三杯不过岗。 嗯， 他喝了18碗， 十八碗， 那酒量多冲。 嗯， 还要把老虎给打死， 打死， 醉打蒋门神。 哎，也是喝了酒。 打牢城营，要是到了这个快活林，走这一路上是36家酒店 啊， 每一家门口搁3碗酒。把它喝完了到快活林了还要喝，喝完了还要把蒋门神给打躺下。 哼， 这酒量多好， 太大了。 您拿文人说差不多的都好喝酒。 哎， 您拿李白说是不是？ 嗯， 好喝。 李白斗酒诗100篇嘛。 嗯，三醉倒一人。 哎， 醉写蛮书。 对， 多高，那称呼为酒仙。 哎， 还有一位杜甫先生， 哎， 最好喝， 好喝酒 啊，骑马如乘船，哎，喝醉了掉在井里头，水底眠。 呵， 嗯，你看那多高啊。 嗯， 哎，我有个朋友好喝酒，他有外号 叫什么呀？ 叫赛杜甫。 嚯， 这甭说了， 诗人 还好喝。 嗯 嗯，你说这主可是一样，他家里头他的女人不愿意他喝酒 啊， 恐怕浪费金钱。 对呀， 时常跟他说，说呀，你看看你一天到晚手不离杯，杯不离口，喝这个干什么用啊？一来是浪费金钱，二来还耽误事。 对呀， 赶明甭喝这个了， 别喝了。 就是喝少喝点，这不是好话吗？ 劝他吗？ 这醉鬼不愿意了 啊！ 废话，我挣的钱我愿意喝，你管不了我。我告诉你说，我非喝不可。他的爱人不愿意了，要你瞧瞧，劝你不好了，咱们哪个不劝你？ 嗯， 喝死你！一生气，站起来走了， 不理他了， 哎，躲开他了。 嗯， 哎，他端着酒杯，左一杯，右一盏，喝得酒至半酣，诗兴大发，提起逍遥笔管，题诗一首， 行。喝酒喝的还提了一首诗， 这首诗写的还挺好。 哦，什么词儿呢？ 这么写的， 您说说。 玫瑰阴沉状元红，夹皮花雕竹叶青，啤酒香槟勃兰地，女真陈少梅雪中。 呵， 这四句诗啊， 嗯， 12个酒名。 哎， 你看这12个酒名有制造法， 嗯， 而且还有时间性。 对， 哪几样有时间性？ 您谈谈。 您拿这个陈少来说，10年叫做陈少， 哎， 20年，这个叫做女真。 女真 为什么叫做女真？ 不明白。 因为人家绍兴造酒。谁造呢？这个姑娘打6、7岁上就会造酒。 嗯， 造顶多咱出门的时候了，把她所造的酒要带到南方去。 哎， 众亲友都到了，把这个酒坛子打开了，是每人要喝3杯，尝尝这个酒造的怎么样。 哎， 这酒要是造的好，大伙赞扬 赞扬， 说你看见没，人家这儿媳妇算娶着了。 嗯， 造的酒太好。 哎， 到30年叫做凤梅。 凤梅。 40年叫花雕。 嚯， 有一种酒这个造法难了。 哪一种酒啊？ 梅雪中。 哦， 到下雪的天下的梅花瓣上，连雪带梅花瓣拿回来，摊上这个蛆，蒸出这酒来，这个东西那粉红色 喝在嘴里是非常之香，喝清香美味。 哎呀， 你看这四句诗，包括有多少？赶着写完了，他拿四个秃钉，往墙上一钉，他走了， 他走了， 他的爱人回来了。一看墙上有首诗，这气大了，心说我天天劝你少喝，不但你不少喝，没事还要题诗， 哎， 还要攒攒财。那么你会题诗，难道说我就不会写了吗？他的爱人抄起笔来，给他背了一首诗。 哦，也很有学问的。 是啊， 他这首诗怎么配的？ 这么配的，不该终日做眼斜，家中生活倚靠爹，从此再饮杯中物，法院起诉解婚约。 得， 这个严重不严？ 哎，提出来要离婚， 你只一喝，咱俩就离婚。 哎， 他的爱人走了。他回来了， 回来了， 一看墙上多一首诗，敢一念，要跟我离婚呢， 别喝了，哎， 他一乐，你说他就不喝了， 不喝了， 他再配一首诗， 又配一首诗 啊？ 怎么配的？ 你说离婚，咱就离，死后哪有酒一滴？赶快你去找对象。他端起酒杯来了，滋一口，哎，我拿美酒当作妻，嘿，可是非喝不可， 非喝不可。 他的爱人回来看见这首诗了，心里别扭，一想要缺德啊，劝我是劝不过来，我没那么大功夫跟你怄气，你们家有家大人，我找我公爹去，赶紧跑到上房 找老头去了， 找老头子了。哎呀，爸爸您瞅瞅，您这个儿子，我劝活不过来的，一天呢睡而不醒，醒而不睡的，您赶紧去瞧瞧，他没事写酒诗气人了。老头子说，在哪儿呢？在我那小房里头，头了带路。我去看看， 看看吗？ 老头子过来这么一看，也生点气。 哎， 你想自个儿的儿子，我也劝劝他。 老头要劝劝他， 哎， 怎么劝呢？ 写个诗劝的。 哦，也写一首诗 啊，说我儿不要宁静醉，不知节约竟浪费。现在大家齐要进，努力生产人亲辈。 哎 哎，这老头子是个进步的老头子。这首诗写的挺好。 哎， 老头子出去了，醉鬼回来了，过来一看这首诗，哦，这是我爸爸写的。 是啊。 哦，你是爸爸，我是儿子，拿这首诗压力压力我。 你瞧， 我哪听这个呀？ 呵， 抄起笔来给他爸爸又回诗一首， 又回了一首诗。 这首诗哏极了。 怎么写的？ 这么写的， 您说说。 爸爸废话不要说 啊， 杜康造酒刘伶喝，太白醉罢满书写，吴松醉走景阳坡。 呀哈， 嘿，他比上古人了。 哎，拉出几个点来， 感觉他一比古人，把老头子哥比急了。 是啊， 什么叫浪费啊？老头子不管了，跑到酒店了，多了没有？要了500斤酒了。 500斤 啊？ 干嘛呀？ 给他喝。 哼， 把家里头号的皮缸里头有水倒了，刷干净了，把这500斤酒往缸里头一倒，把醉鬼找来了，爷俩还要说说。说小子，你不是好喝吗？我也不拦你。 哎， 今个爸爸叫你喝够了，喝我这个酒可有个条件，怎么样呢？你过去接门的酒怎么样？ 哎， 嘿，

这事儿打扮在五几年是比较合适，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你就算是衣服更新了，你这脸蛋子总还是肉的吧？ 还没看见有合成革的呢。 你看他媳妇见天往脸上漫的成本大套的雪花膏， 那叫系列化妆品，几十块钱就一套， 几十块钱。 对， 抠那么一小点儿，抹那么一小下，就合好几毛， 使劲儿抠得合好几块呢。 那五几年人谁舍得这么抠？ 要不都管你们叫小抠呢？ 五几年，你妈也用化妆品？ 用过， 人家抹一淋半才花三分钱， 一分钱抹半年， 一天到晚小脸总油光锃亮。 什么东西这么便宜啊？ 嘎了油啊， 嘎了油啊！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您要抹那黄甘油还便宜。 你这修自行车呢你啊？这说明五几年人会过啊！你看你们过的啥日子？ 我们这日子又怎么？ 你看把这五几的冰箱、彩电、组个家具、梳妆台、大衣柜，你这过日子还家具得消啊？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五几年俺们家，别看小房才十来米啊，那才宽敞， 十来米的房子还宽敞。 你算吧，一铺小火炕，两个柳条包，一个碗架柜，晚上你们哥仨往炕头一围，你妈在炕梢给我补着棉袜子晚上回来我一推门， 怎么样？ 哎呀妈！这心里这个敞亮， 大空房子没法不敞亮。 你妈看我回来了，麻溜放这小饭桌， 吃什么呀？ 全是顺口的。 有什么呀？ 两颗大葱，一碟大酱，一碗小米粥。最后你妈摆动她的优美的身姿，给我端上一盘香气扑鼻的传统名菜—— 红焖肉、 臭豆腐。 臭豆腐不怎么样， 现在这臭豆腐是真不怎么样啊！你看五几年的臭豆腐， 那是 那贼拉臭啊！ 是啊， 那 行了，你别五几年了， 咋着？ 就这上顿咸菜，下顿臭豆腐，还值得您这么怀念呢？ 咱也不是没吃过好的， 吃过吗？ 有名有姓大饭店，咱也是去过的， 进去过。 五几年的东西真叫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 我记着5年7月前我下了一回馆， 吃的什么呀？ 我要了是4两烧饼，2两白酒，外加一个溜菜样总共才花了9.2元， 这可太便宜了。 可是昨天我您领你刘叔上回小吃部，啥也没吃着，闹个半饱就花20多块， 吃的什么呀？ 那记不太清了。 哎，这就不对了。 咋的了？ 昨天吃的什么你都没记住啊？怎么30多年前那溜三样你记得那么清啊？ 傻话，你那年头我好几年也下不了一回馆子，我能忘吗？ 您怎么不多下几回啊？ 我天天下馆子，你们哥仨仨模啊？ 便宜啊，下一回才9.2元。 那傻话，你我五几年一个月才挣9.2元啊？ 实话说出来了啊，光看支出不看收入能行吗？那年头9.2元你都吃不起吧？别说了，9.2元你吃不起。 你看你那没出息样，你看你张嘴闭嘴吃吃。那人活着就为了吃饭呢。 否，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还来劲儿了， 别跟大家嬉皮笑脸的。就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根本没法跟五几年年轻人比。 您要这么说的话，咱俩今天就比比 比吧。 比 五几年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做公务农，开汽车，一踩油门滴嘟撩杆子。 80年代女科学家遥控飞船火箭，一摁电流地球外边见。 五几年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80年代改革成就数不胜数。 五几年我们盖辽宁大桥好几层高呢。 80年代的彩电塔高居亚洲之首。五比吧，比 这就算你们80年代年轻人有能耐，不也是我们五几年人生的吗？咋的啊？ 所以说呀，您做长辈了，不要老把眼光盯在那点不尽人意的地方。 那你也不能总用一的碗的长处比坐的根儿的短处。 那您就把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咱们互相取长补短，生活才能更加称心如意，是不是？您说。 我有经验也不给你， 我要怎么了？ 你不着调， 不着调， 成天搂个老破录音机，学那些老破歌你 唱歌也成坏事儿。 五几年唱歌当然是好事啊！你看郭丽莹那小妹子啊，人灵一样， 是吗？ 偷灵奔似的，那一唱歌 什么味儿？ 一条大河波浪。 这怎么了？这是？ 妈，这嗓子不如五几年了。 你这纯属于是设备老化。 你看你们唱着老破歌，还舔脸回家跟你媳妇唱呢。

再给儿媳妇买一条， 嗯， 你儿媳妇就没意见了。 哦， 你看多好啊。 嗯，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 嗯， 你要不提我行，我还忘了。 嗯， 要不然我儿媳妇说我偏心。 就是， 怎么办？ 嗯， 照这样您再来一条。 嘿， 你看 又卖一条， 又卖一条， 是吧？ 你看这逗得有恰当 啊。 哎， 那么这唱能用啊？ 唱啊 啊， 唱这营业员就不能上班唱。 那倒是， 唱可以。 哎， 下了班， 哎， 回家以后， 嗯， 卡拉 OK 啊。 啊，开个联欢会 啊， 唱两段没关系。 对，调节精神。 哎，如果说你要是上班唱 啊， 就容易耽误事情，出事故。 你见过上班唱的吗？ 哎，有啊 啊， 我见了一个营业员是卖药的。 哦，药房， 药房的营业员。 嗯， 他就喜欢唱 啊。 来一位买药的出问题了， 怎么了？ 啊，这个营业员正在唱着呢 啊，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的杆上，正唱着呢 啊。 来位顾客， 嗯， 哎。嘿，同志，给我拿一盒那个快胃片。 快胃片， 快胃片。 嗯，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的鞍上走啊，这是快胃片吗？ 这是什么呀？ 敌敌畏。 哦，敌敌畏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潘庆武、王学渊两位先生合说的《当好营业员》。下面再请您欣赏一个西河大鼓小段《大方人》，由张玉兰演唱。 这位同志说了，他还真有点节约的精神。什么？他节约？往下听您就明白了。再说他骑的那辆自行车，今年春天还是新的，上坡下杆的他都不管。吱吱嘎嘎响，两根轮带老撒气，经常是别的人家劝他去修理。他还说呢，嗨，修什么呀，这么一辆车子有啥了不得，您瞧他多大方啊。这一天穿上了皮鞋，车上吱吱嘎嘎地等得急，猛然间有一条小水沟八路荡，在那沟里有水是又有你，我有心下车推着车子走，湿了我的皮鞋那可了不得，听得啪扑通一声， 最疼你。他爬将起来忙一看，把那自行车摔得都不能骑。俺想到摔坏了车子倒不要紧，只要我的皮鞋好好的。他抱起左腿仔细看，不由得脸上他笑嘻嘻。我谢谢天，我谢谢地，我的皮鞋没怎么的。他抱起右腿再一看啊，这一下子他可着了急。我的天，我的地，皮鞋头碰坏了一块皮。你要问这个人为什么这样的怪，不爱大的他爱小的。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要是说穿了不稀奇，都只为一些本事他自个儿花钱买，自行车本事咱们公家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幽默的一个西河大鼓小段《大方人》，由张玉兰演唱。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社区来帮忙， 开通唱购特权，帮您省心省钱。 国安社区 APP 全新推出唱。